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先开感应篇最后的一段，第124节。我们在大科里面是太上戒勉第七，这是总结勉励我们，是第七个大段。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啊。凶人与恶事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，何不勉而行之？在前面这一段改过迁善，这一段很要紧啊。注解里面说的很多啊，很重要啊。这个里面呢，也引用了《了凡四训》呢，跟这个古大德了讲的忏罪的一些方法啊，很值得我们参考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总结，故这个字是总结全文。吉人，这是吉凶祸福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善人啊。讲善人还不太恰当啊，讲富人，很有福报的人啊。这个吉跟这个福报啊，非常贴切啊，很有福报的人。有福之人呢，他一定具备这三个条件啊。这三个条件是语善啊，言语善。善的标准就是佛给我们讲的十善业道啊。此地呢，这个注解也注得非常好啊。于善他讲的如非礼勿言，要道人善，开发人之善心事业啊。这三句讲得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应该说的话决定不说，非礼勿言呐！啊，喜欢称赞别人，喜欢呢说别人的好善事，啊，决定没有嫉妒，没有隐瞒，啊，喜欢说别人的善事，啊，喜欢开发别人的善心啊，这就是常常能够教诲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，劝导一切众生明了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啊，这非常重要啊。啊，这是与善呢。太上在前面一再教导我们啊，积德累功啊，积德累功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与善啊。实在讲，许许多多人心地也不错啊，做人也很好，就是言语 不谨慎，所有的功德呢都从言语上漏掉了，你说这多可惜啊！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了，把口业摆在第一啊，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呀。你看看太上也把语善摆在第一啊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啊不谋而合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佛教导我们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啊，我们在前面说过了，不但不能说啊，决定不能把别人的恶放在自己心上啊，把别人的恶要放在自己心上，我们的心就坏了啊，这很冤枉的事情啊啊，我们心原本是善的，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，现在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？绝不可以怪别人啊，怨天尤人这个罪过太大了，怪自己不好啊啊，为什么把其他人这些不善的事情要把它放在自己心上啊，没有人叫你放啊，是你自己放在心上啊，把自己纯善的心变成不善，心不善语怎么会善呢啊，所以根是心呐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修行，啊，所谓是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心呐。人心跟佛心是一个心呐。佛的心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不容分毫不善夹杂，这是佛心啊。那我凡夫的心呢，不善的多，善的少，所以才变成六道，所以才变成三途啊，三途六道就是这么来的啊。那我们从今天起明白这个道理了啊，自己心中的不善要赶快把它舍弃掉啊。把它消除掉啊，放下了啊，我们要像佛一样容纳虚空佛法界一切善法啊，这个人就成佛了，转凡成圣。善不善的标准佛给我们列的十条啊，十善业道啊，我们感应篇这个跟诸位共同在一起学习圆满之后，我们接着呢再学习十善业道经啊，佛给我们定的标准 可是那个标准也有个根。啊，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根呢，这个实相怎么修，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。修不圆满呐，根还是一个念头。啊，凡夫的念头自私自利。啊，用自私自利去断十恶修十善，决定不圆满。啊，也得果报，果报是人天福报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在中国历史上，福报最大的，啊，这几千年来，福报最大的乾隆皇帝，啊，在中国历史上讲福报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啊，做60年皇帝，还做4年太上皇。啊，真的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啊！啊，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人呐。啊，也长寿啊。啊，所以他自己称为十全老人，真的十全十美，五代同堂。啊，哪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呢？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福报自私自利没有舍弃，修的是善业，啊，能得这么大的福报。可是要晓得出不了三界，不能够脱离轮回。你这个福享完之后，你一生还有造作罪业，这个罪报还会现前啊。于是六道轮回呀，就这么形成。学佛之后啊，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我们不再干这个傻事情了。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，一切为正法救助。为什么？只有正法才能够觉悟众生心，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佛与大菩萨会不会去做乾隆皇帝？不会呀！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享福，不能成就殊胜功德。啊，殊胜功德是什么呢？教化众生。所以佛菩萨一定是以老师的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。啊，我们尊称释迦牟尼佛本师啊，我们根本老师啊。啊，他绝对不会搞政治，也绝对不会搞工商业，不会搞这个。啊，全心全力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设法界的众生都是苦难众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见性，啊，智慧没有圆满，啊，不免造作罪业，四圣法界的，啊，算是不错了。啊，相似佛位了，依旧有退转呢，大幅度的退转呢。所以在化身菩萨看他们可怜悯者， 啊，所以一切苦难众生呢，是执摄法界。只要你智慧不开，这个智慧是佛家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真智慧啊！没有明心见性呢，智慧不是真的。啊，六道里面，这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叫视之变聪，根本不承认它是智慧。啊，四圣法界有智慧而不圆满。因为他无明没有破，分别没有断尽，只是执着断掉了，由此可知，执着要不断，哪来的智慧？执着什么？我啊，无私无我，你的智慧才开，只要有私有我，你的智慧就不开了，所以智慧开不开也不是别人的事情，跟老师不相干呢。你就遇到释迦牟尼佛，遇到阿弥陀佛，你自私自利的心不放下，你还是开不了智慧。不是说遇到佛我就会开智慧，没这回事情啊。如果把自私自利放弃了，完全没有了，你遇到一个下根的人给你说法，你也会开悟。这个例子古今中外很多啊，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啊。凭什么超过老师呢？凭放得下。老师所放下的没有学生多，学生比老师放下的更多，学生就超过了。彻底放下，究竟放下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这个世间人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生病。今天早晨上海那边还给我打个电话，有个同学也是生病。身心都不安，问我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把病放下呢？放下就没有了。你要把病放在心上，那你有的受了。他得的是癌症。我就告诉他了，李慕云10年前得的癌症。你们去问他。他把他那个 X 光片子给你看看，30多张，癌细胞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，医生跟他讲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。他也不去治疗，也不去吃药，念佛等死，到居士林来做义工，活一天做一天，认真努力，做上半年也没事情，再去检查没有了。这是新加坡医学史上奇迹。现在又活了10几年了。精神体力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他。我叫他做不休息菩萨。你看看前天从中国回来。一回来之后马上就开会，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他告诉我晚上睡眠时间大概只有2个小时，全心全力为佛法为众生，没有为自己，把自己忘掉了，所以这个病就没有了嘛。有我你就有业障，你就有业报，无我，无我报就没有了。 业也没有了，报也没有了。啊，人要做到无我啊，什么事都解决了。啊，这个身体留在世间呢，为众生造福，为众生服务。啊，事情做成功了，众生有福，自己不居功。事情做不成功，众生没有福，自己也没有过失，自己永远没有得失啊！这没有得失多快乐啊！事情做成功了，我的功劳多大？那好了，你有我，有我你就有业报，无我就不受业报了，业报就没有了。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啊，世上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教我们，菩萨转过为善的方法非常巧妙，昼夜常念思维观察，这个事上就观察了啊，观察一切善法，不要去看不善法了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不见世间过就是世善，世间人有没有过失？没有，一切人事物里头都没有过失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欧益大师在《临风宗论》里面也说的很多，他说净缘无好丑啊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，我们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，净缘两个字都包括了，这个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好坏啊，确实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好丑起于心呢啊，这个好丑善恶从哪来的？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，我们以为它好，以为它丑啊，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自己要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，原本是一真法界，原本是极乐世界，搞成这个样子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啊！我们这个身体原本是金刚不坏身呐，啊，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？就是心里面完全装的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是非人我啊，所以才搞成这个样子嘛。过去人没有人教，那情有可原呢，那自己无知啊。现在佛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我们听懂了，相信了，就应当放下万缘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恢复一真法界的生活啊，你说这个多美满呢、啊？ 这个多自在呀、啊，多么幸福呢！此地世善呢，就是佛教导我们呐、啊，观察一切善法，啊，绝不要去观察一切恶法。从根本上回头，行善是行为，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都在这个行字上。一天呢，你能行三善呢，三年，这是讲积功累德。天必降之福、啊、所有一切的灾祸就消除了，在佛家常讲消业障啊，业障真的消了，福德现前，智慧现前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。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，这个后面还有一段，我们大概这本书啊，明天可以讲圆满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